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机场华一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大井桥到大瓦窑桥，新开高速出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曲林。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歌榜，我想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烦恼。上学的时候有上学的烦恼，像学业；上班之后烦恼事业；恋爱结婚好不容易，家庭事业稳定了，还得为家里的熊孩子操心。那么你现在在烦恼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些歌，是否戳中了你心里的烦恼呢？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在犹豫什么？ 算只有片刻，我也不害怕片刻组成永恒啊。 苏打绿2011年专辑同名主打《你在烦恼什么》，这张专辑呢，吉他手阿福暂时离队，当时参与的成员只有5个人，这本身呢就算是一种烦恼，对吧？而这首歌呢，苏打绿也给了对于烦恼的看法，那就是没有烦恼也就没有了这个解决烦恼之后的快乐哈。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 No.2 哈，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上榜8个星期了，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这算不算是一个小小的烦恼呢？错过的很多的恋情，初恋、毕业及失恋的校园恋情，之所以无法从青梅竹马到白头偕老的极致浪漫，也许就像这首歌唱的，当年的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的年少有为。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有为。 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再失眠，沉迷后有美梦未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但是我却看得穿落似信念动摇，背中了闲话和玩笑，忘记吧，谁记住，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落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同样上榜八个星期，本周排在第六，陈奕迅的一首粤语歌《渐渐》。哪怕曾经年少有为抱得美人归，哪怕当初爱的像太阳般的炽热，也会在慢慢的时间长河当中将绚烂归于平淡。渐渐的我什么都不想知道，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平淡到不去烦恼还真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下面我们说到李宇，是来自东北小城，在哈尔滨上大学，去过上海，目前在北京飘着啊。小小的年纪就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过，更能够体会到家乡和异乡的烦恼所在吧。接下来麒麟送给李宇新专辑《浮世游》当中的这首歌叫《别的城市》。 你对这里已经很熟悉，直到没办公车的路径，楼下早餐店老板的家乡口音，你也能学上几句 小区，房间里攒了许多不值钱的东西，等到着一件一件的整理，却没有一样舍得送出去。 喜欢这首歌，这叫做别的城市，来自李宇。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小时我们通过音乐来了解一下你在烦恼什么。 我们的文艺女生声音甜美的娃娃魏如萱要当妈妈了，要恭喜一下。这首晒伤呢是她和白安两位才女的合作，字面上是女生的小烦恼最怕晒伤，也延伸出了爱情当中的遗憾，爱上了太阳而你却不是我的夏天。人生当中的大小烦恼在一首首歌曲里面出现，下面这首榜上的新歌呢，或许是给了这个受到别人烦恼被别人伤害的一方一种处理方式啊，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来听上榜四周本周排在第32阿朵的新歌选择原谅啊，稍后见。 还会紧张吗？听到他名字还痛吗？那段时光为何要自己总那么坚强？泪流你的权利不是忘记啊，而是真原谅。原谅伤你的他黑干那几那呀，将自己释放也将他释放，还想躲藏吗？像儿时那样躲在一个角落里啊，不愿让发现啊，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 是为吴青峰、陈粒、空舞。第39位，石磊，哎呦。第38位，周蕙，被遗忘的时光。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第37位，那吾克热，苏丹。第36位，后弦，瓜很甜。 瓜很甜，海很深，偏偏你要选。 说再见。 第35位，许魏洲，橙色天空。34位，汪苏泷，盗火。第33位，汪小敏，心机。 苦心经营，惦记甜蜜。 第32位，阿朵，选择原谅。 站在镜子前看自己的脸。 第31位，魏如萱，晒伤。 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1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3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7奥迪30周年，购买奥迪 Q3 即享18期零利率或零首付等多重优惠，畅享潮流世界。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哎，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入夜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明天早上本市会有轻雾或雾，将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比今天有所上升，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凉意渐浓，请注意适度添衣。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早上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秋节快要到了，这一时段给大家带来一组中秋晚会指南。9月24号晚8点会直播央视2018中秋晚会，晚会主场选定山东济宁曲阜。由于一个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格局的确立，晚会时长由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主持人阵容扩展到9位，这些都拓展了中秋晚会的视觉空间，古人心中千里共婵娟的浪漫想象会变为现实，也为节目内容的深化和表现形式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2018年汉风秋月中秋晚会由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陕西卫视和凤凰卫视4台于9月24号联合播出。晚会的关键词是汉风，晚会的汉风主题、汉风场面、汉风演绎、汉风情怀的制作也算是一个惊喜。另外，晚会的看点在于大与小的结合转换，既有中国梦、一带一路这样大的家国情怀，也有小家庭里花好月圆、温馨感动的亲情画面。同样在9月24号19:30播出的2018湖南卫视中秋之夜已经在17号晚上录制完成。今年中秋之夜打破了传统晚会的形态，首次走进长沙潼关窑古镇进行了户外实景录制。 晚会以天涯共此时为主题，以月亮和水为主视觉，将月圆放大到极致，带给观众最纯粹的沉浸式视觉观感。另外还融合了古典诗词、戏曲、器乐、瓷器等文化元素。李宇春、华晨宇、林志炫、佘诗曼、钟汉良等嘉宾的重磅加盟也让晚会看点颇多。炫酷青春洋溢的节目在传承文化之外，也带给观众一个热闹喜庆的中秋佳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现在这些新歌当中的烦恼有没有和你有关联在一起的呢？有一种烦恼叫做不被理解，也许你从小就是不合群的孩子，也许你长大之后不愿意和别人袒露自己的内心，也许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我们来听一下本周以第26名成绩上榜的新歌《坏朋友》。 他很乖，有时笑不出来，有时候哭得让人很意外，很合不来，像格格不入的存在。冷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有怪莫怪，谁又能够讨好几十亿人海。大雨里画一根火柴，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得你收容。冷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有怪莫怪，谁又能够讨好几十亿人海。大雨里画一根火柴，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 这首新歌是阿杜的《坏朋友》。 哦，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 我记得以前有一首老歌叫做《小丑》啊，里面唱到他的心酸化作喜悦等等。下面这首歌叫做《怪咖》，就像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说法，异曲同工啊。我自愿做怪咖，就不怕被你笑话，尴尬的笑面，尴尬，顾不得体面的承受卑微啊。我们来听一下薛之谦这首歌《怪咖》。 我的志愿也不是天生的，收敛了，喜怒就喝冰冷。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我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散散的，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搞笑做的，我习惯了不同的货色。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执念越不正面回答，感情里的怪咖突然就不尴尬，感情里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有时有种，只能有时。 面对让你烦恼给你伤害的人，我觉得暗怼算是比较高级的方式。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徐佳莹的《言不由衷》，收录在她去年底发表的心理学专辑啊。歌手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音乐来记录成长不同阶段的喜怒哀乐。徐佳莹当然现在已经有了贾夫人的身份啊，也许在下一张的专辑里会听到她人生新阶段里的感受。嘿、hey, 各位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我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下面这一位呢，也会在自己的歌里分享一名妻子在生活当中面对柴米油盐家庭孩子的烦恼和幸福感呢。阿令啊，来自台湾的歌手，这首歌叫做太太太奈斯。 孩子还没睡着，拜托别闹，手有声太吵，狗狗在叫，在洗碗草，舒服的烦恼闹动不了，他先洗澡，奶瓶把香水瓶位置沾掉，累的沙发睡倒，头发毛躁，会过敏手指甲，妈妈明天休假， Oh no 用手耐。 是非黑白论辩，不想争拗，对你既和善。如你爱笑我，对大事并没有主见，要软弱笨拙亦熟练。明白回到往日半亦令你讨厌，宁愿和气那面尽量被看得见，成为言内座令大家都满意，压抑了个性来奉献。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善，理所当然，如毅行慈善。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应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烟，能叫你确信我的幸福不是伪善，始终好过对往日怀念。你笑到隔着电视亦看得见，要笑着落泪亦熟练。能拿捏进退是艺术，就此比肩，无凡情爱已被认定，没法改变。人前人后互惠互勉着前面，奉使我最爱难避免。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善，理所当然，如毅行慈善。不要问担心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应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但愿在浴缸中赤裸的我，就是做回真得似假的我，不忍心去着别人床藏起我，是人类美好的错，自问做自己都有很多个，现在做人妻的我，想因爱被考待，很知道要说什么，诚实会变天，别说穿了大家心中有根刺太尖。为了使你误解，多么了解我这些年，厨房当做宫殿，要修正个性难避免。谁亦有戏演，为了相处下去彼此切磋过每天，没有必要吝啬讨好赞赏，理应收敛。要亲力欺骗，不要问抛开你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当即只懂率性，只与任性相差一线，真心更介意，也只差一线，你便难有言，圆滑到能并肩。 以上两首歌呢，都是以女性的角度以妻子的身份去诠释由爱情变家庭的烦恼所在。之前阿令的太太泰奈斯呢，是还比较以诙谐幽默的角度去表达。那这首歌谢安琪人妻的伪术和伪伪装的伪艺术的术啊，则是以更沉静的感觉呢，在粤语当中呢，伪术啊和艺术和这个发音是相同的，所以填词人呢也运用了这一点，给出了一个探讨。两个人的相处呢，是伪术还是艺术？其实伪术也是一种艺术，伪装的艺术哈。 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歌榜，我们听一些关于烦恼的新歌啊，包括一开始的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就给出了答案，没有烦恼就没有解决烦恼之后的快乐。那么接下来这首新歌呢，是来自毛不易的消愁。稍待一会儿，20:05，我们全国版再见。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的座上客，自以为是的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啊，清醒的人最荒唐啊。

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等待。 相隔16年，我安排同一首歌曲不同时期的作品啊，放在一起来听，大家来感受一下成长和岁月啊。许巍这首新歌《我的爱》呢，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冠军。许巍这些年的作品呢，歌词上减少了用意象化的文字来写身边的人和事，无论是编曲还是唱腔呢，是更悠然更飘逸啊。可以说当下的许巍作品带着出世的色彩啊。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林俊杰出道15年，他这个过程其实如果大家一起陪着大家陪着他来成长的话，就可以感受，你比如说刚刚出道的时候，那时候他为了证明自己什么风格都玩，像一个音乐的顽童。到了2014年的新地球，2015年和自己对话，以及去年伟大的渺小，他的音乐越来越深入内心，并且带着一种自我的这个口吻哈。我们通过他两个时期的作品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成长吧。2008年的《不潮不用花钱》JJ。 左左左左，边左就用左手，伸过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中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的也只。我的念头不再啰嗦，现实艰难如昨，请你不要到处勾勾，早就需要勾勾，不小心就没勾勾、哦哦、用力到处勾勾，花掉所有勾勾，先迈不到绝 Neighborhoods and cake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ad bitch taking shit on my sofa. 也许他也渴望拥抱。爱的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我早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瓦解界限 十年啊，我们看得出林俊杰的蜕变以及他的长大啊。这首歌《伟大的渺小》，之前是2008年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不潮不用花钱。当然了，林俊杰也从小我升格到更大局面大我，看到自我的渺小，更领悟到对于自然规律的敬畏哈。现在呢，渐入佳境的还有张杰，今年他推出了Pretty White Lies 还有一路之下，都是中国榜的冠军单曲哈。那今年连续推了两张 We Life 的 EP 啊 ，One 跟 Two 哈。以前呢是一路逆袭的快男，现在他成为了新的 title， 就是 Life 王。全新的 Mix Pop 的模式，更是代表了一种所谓他想表达的国际的视野。接下来我们呢就来通过两首歌曲感受一下这八年来张杰在音乐上的变化，当然也折射出他在人生当中轨迹的不同的这个方方面面啊。 Jump 之前之后还有他八年前的代表作这就是爱啊。 Every single night you tell me something feels feeling won't stop. With the faintest touch, got my mind made up. Ready or not, this feeling won't stop. I play no game, I play no game. I've got no time for all that drama in my life. Everything that you say, every move that you make, girl, it's too late, cause you already got me high. So get ready to jump. Get ready to jump.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蔡徐坤 Wait Wait Wait。第十九位那英雪国远方。 我是场无尽的流浪。 第十八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第十七位 SHE 十七。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第十六位汪苏泷旷梦。 停不下的舞。 第十五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十四位徐佳莹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第十三位林宥嘉火焰小溪。第十二位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走了那么多地方，最圆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中秋节回不了家，让桃花季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季阿胶糕，桃花季吃出来的美丽。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出境上网选联通，最高送50元话费，详询10010。 北京市百货大楼63周年庆震撼来袭，9月21日至25日，服装服饰满300送180，会员享满2000加赠100，更有四级满额惊喜，注册新会员现金红包、冰箱贴免费领，千余款特惠商品92.5元起，黄金限时每克减50元，阿迪达斯、耐克限时全部6.9折，快加入生日狂欢吧！王府井百货大楼，梦想新传递。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入夜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明天早上本市会有轻雾或雾，将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比今天有所上升，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晚凉意渐浓，请注意适度添衣。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早上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作为紧挨着国庆档的中秋档，常常会有中小成本的电影规避大片云集的国庆档率先在中秋档发力。随着上周六悲伤逆流成河从国庆档提至到中秋档，史上最拥挤中秋档至此落定。单从影片数量来看，9月20日到24日亮相的20部影片甚至多于国庆档的17部待上档影片。这一时段就带大家盘点一下中秋档值得关注的几部电影。 提档中秋的悲伤逆流成河补足了中秋档校园青春片这一类型，改编自郭敬明的同名长篇小说，由多组校园欺凌事件组成，上演残酷青春。电影《黄金兄弟》由曾志伟监制，钱嘉乐执导，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张亚梅等主演。该片讲述了兄弟五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却惨遭设局及利用，引发了一场黄金劫案的故事。由贾樟柯执导的《江湖儿女》是犯罪爱情电影，廖凡、赵涛领衔主演，徐峥、梁家彦等联合主演。影片讲述了在2001年的山西塞外，一对恋人之间错综复杂、横跨17年的犯罪爱情故事。18年4月，该片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电影《我是检察官》由高亚麟执导，聚焦了森林公安这一鲜少被关注的职业，是国内首部用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工作为主题的院线电影。《虎胆追凶》围绕着虎胆英雄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一名外科医生展开，讲述了他在家人惨遭暴力侵害后孤身闯入敌营奋勇复仇的故事。《哥斯拉：怪兽行星》所描写的是迄今为止的哥斯拉电影当中从未被提及的未来世界，2万年间统治着地球的哥斯拉以及与其战斗的人类之间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嘿、hey,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们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感受一下热门歌手的心境的转变哈、啊。像这些年孙燕姿的转变当然很大，她婚后的第一张的专辑《科普勒》算是她音乐的分水岭，风格和主题都更加的开阔。生完孩子复出，推出这张跳舞的反骨的文艺又张狂。以前孙燕姿的作品更多服务市场，如今她诉求越来越取悦自己了。我们来听跳舞的反骨，稍后是我不难过。 向日葵今天怒火收集了天空包裹，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记忆美梦。 The starry night 将我身中悲伤与狂欢流转，我舍不得不下起来。亲爱的反骨，多孤独，带着我跳舞，带结束，忘掉这世界多满足，不回顾，不顽固，不吃醋。 世界，不回顾，不顽固。 站在你家的门口，慢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 两首呢相差14年的歌，孙燕姿2003年的《我不难过》，以及去年跳舞的《反骨》。当然了，早期孙燕姿的作品就是小女生式的励志，现在呢更是代表了女人的成熟。下面啊，此时此刻她正在北京的一家 live house 来做 mini concert。 她的音乐生涯呢也有多次的转变，学古典出身的她呢，在1993年大地唱片推出的校园民谣一收录了他演唱的《上班族》， 误打误撞成为了民谣的女生。后来冬天来了，女孩的四重奏等等这些歌曲的问世呢，又被贴上了古典女生的标签。后期爆发的新歌松绑更是前卫的实验风格。今年最新的单曲风度本着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三名的好成绩，她就是丁薇。 吹落一地的尘土，没有人清楚，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走着不熟悉的步，看不清地图，我拨不开这放不进的雾，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我的双目为什么 谁让步，又为什么拒绝？ 情，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站在街角，发现自己很无聊，我怎么哭着叫着像个孩子在哭闹，我该微笑，还要有一点骄傲，就算是没 这首歌呢是丁薇版本的《女孩与四重奏》啊，现在她是一个相当随性的人，影视配乐呢为她提供了物质的保障，而回归个人音乐，完全在音乐当中释放自我。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晒出此时此刻丁薇在北京 Live House 的 mini concert 啊，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棒啊。今天通过一些音乐的对比来看到这个这些音乐人的成长，当然最后呢没时间了，我们再来听他最近的一些歌曲，大家来看看和他之前来做对比的话，他的成长，也许这些音乐人的成长也折射出了我们在时间流淌当中的变化吧。尤卡林宥嘉的公益单曲《火焰小溪》， 我听不见时间，寂寞小孩迷了狂野，追着风，想学他歌唱。寂寞小孩，精疲力竭。